待了一天以后，然后我就前往了最有名的这个维多利亚瀑布所在地。 嗯， 它在津巴布韦那一侧呢，就叫维多利亚瀑布小镇，就直接跟着那个瀑布姓了。 哦，维多利亚瀑布小镇。 对，然后呢，它在赞比亚那侧呢叫利文斯顿。 哦，篮球运动员的名字。 利文斯顿。 利文斯顿。 利文斯顿。 因为呢，这个名字是当时的那个发现这个瀑布的探险家的名字。 OK、 嗯。 对，然后他是英国的一个探险家，叫利文斯顿。 嗯、 然后呢，他把当时发现的这个瀑布呢，就以他的 名字 维多利亚的女王的名字命名了。 哦哦、 但是旁边的这个小镇呢，就是叫做利文斯顿。 是的。 嗯， 它是瀑布群还是一个一个的那种感觉？ 它是一个瀑布群， 啊、瀑布群 有六座瀑布。 六。 嗯、 哦。 然后呢，维多利亚瀑布是。世界三大瀑布之一， 对， 对，它应该是高度最高的瀑布、 嗯、 哦，高度最高的瀑布 也是非洲的，肯定是非洲 最 大瀑布 了，非洲最大的瀑布。 对， 朱嘴，怎么了，朱驼、 嗯？ 你我这不给你资料，你念念个数字。 哦，好，好， 啊、好，你来、 哦、 念一下，念一下。 宽大概是1.7千米，高128米，世界三大瀑布之一。 对、 嗯， 爆瀑的应该是浪花的建起来大概有300米。浪花进去了300米， 对对对，就是说 这么高。 当你到达那个小镇以后， 哇， 你就能听到那个瀑布的声音和看到远处空中腾起的那个水雾。 我的天哪！ 对对对， 呼啸着就来了。嗯， 那 就不用到瀑布的跟前， 那 是 吧？那地方能有鱼吗？不就 啊，还有鱼？你说什么鱼啊？ 冲走了，冲走了。 对呀、啊，好大的地方，300米。 对，冲向了下游。哎呀，捡到一条鲤鱼。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水势。 嗯， 这样一个气势、 嗯嗯、 我们游客怎么去近距离感受它，还是远远的看的 呀？游览的方式有哪些？ 对、啊、 其实是可以近距离游览的、 哦、 所以这个时间季节很重要、 哦、 我去以前也查过了、 嗯、 为什么圣诞节去呢、 嗯、 因为网上说12月到2月份是水量有水但是又不是很大的一个时期、 哦、不是很丰沛的时候， 对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瀑布的形状、 哦、 然后你如果在比如说3到9月份水量很大的时候、 嗯、 去可能就像在一个桑拿房一样、 嗯、 就看不见东西，都是水雾，你的周围都是水雾、 哦、 白蒙蒙的一片。 了解了解， 对，所以在12月到2月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 OK、 嗯、去看维多利亚瀑布、 嗯、它是有栈道走着还是跟 对，它有一个公寓、啊、它有一个公园、 哦、公园 你可以顺着那个栈道然后沿着那个瀑布的峭壁吧，然后就可以、 哦 一路观赏五座瀑布，在津巴布韦侧，然后有一座瀑布呢是在赞比亚侧，才能比较清晰的看见。 OK，、 嗯、 这个维多利亚瀑布要去， 是要去、 啊， 这个必须要去。 世界三大瀑布呢？ 对， 对吧？ 对， 这是一个感受。 嗯、 其实我们还看到呢，我们的周陀呀写的这个叫做魔鬼池。 嗯， 魔鬼池， 魔鬼池， 你看，就是如果没有人去过，没有去过的朋友， 哦、 你知道魔鬼池 会很觉得很吓人。 有两个猜测，比如说我来说， 嗯、 第一个，这个池子里有一种生物， 嗯， 比较吓人。第二个， 这 个池， 你 这 个属于臆测啊。 这个池子的名字有由来， 哦、 是不是有一些传说在围绕着它啊？都错了是吧？ 对，都错了。魔鬼池只是因为它的那个咆哮声比较大，像魔鬼。 会有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。 嗯、 其实会给人一个比较恐惧 的 感觉。 是 的，因为它就在瀑布的边缘有一个水池。 嗯。 啊，就可能 也是在维多利亚 的。这个水池 是 天然的吗？ 它是天然的水池。 哦 对 哦哦。 就在瀑布将、 嗯、 从河将要流下去之前的那个峭壁上、 嗯 嗯， 有一个池子形状的这个一个池子。 对啊。 嗯、 然后就叫，所以叫魔鬼池。 是叫魔鬼池。 魔鬼池。 那、哦、也不是很大个地方， 对 啊。不是很大， 不是很大， 对， 哦， 对，感觉像是 浴池大点有限吧， 对，像魔鬼咽喉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， 嗯 嗯, 对 嗯，反正是很多的朋友啊，或者很多的人就会对这个不、 嗯、 那个这个魔鬼池有一些自己的统计和认识嘛，就是 是的， 什么是神物啊，彩虹的化身啊，等那些是不是？ 对，很多。 对，其实这个说到维多利亚瀑布，因为它是在赞比亚的境内， 对 吧？ 对 对。那赞比亚你去待了几天？就只是看了这个瀑布吗？还是有一些城市的部分？ 赞比亚我是去了2天左右、 嗯、两天左右， 对，就津巴布韦待了3天、 哦、 赞比亚2天、 哦、 然后从津巴布韦呢可以通过一个跨界桥、 嗯、 然后过了那个桥，然后就到赞比亚了、 哦、 然后在桥上呢还可以有蹦极的那个项目、 哦、 也是比较刺激的。 好爽啊，你蹦了吗？ 我蹦了、 哦、 我第一次蹦极体验就放 在非洲、哦、 对、 哦、 怎么样，你是蹦多少米的？ 那个是111米的蹦极、 嗯、 啊，然后呢就数到五以后就被推下去了，就非常 吓人不 其实我第一次跳嘛，所以就没感受过、 嗯、 觉得有那么一点吓人，但是蹦下去以后啊就是一个很刺激的感觉，因为下面就是流动的河水，就是感觉往河里跳的那种感觉， 下面就是漩涡毯， 对，